美好家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王哥准备买房子吗？ 哎呦， 准备换大车吗？ 那个我 准备有什么新的保险要投资吗？ 怎么着，这师傅要送我一张大彩票？ 想得美啊！这是这两天很多朋友在手机啊、电话呀、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当中，经常会被问及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啊。 什么姐，都全面放开二孩了，你还不换个31厅吗？ 你出钱 啊！以后都有两个孩子了，小车怎么坐得下？该换 SUV 了。 拿什么换 SUV 啊？ 哎呀，反正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一出啊，各个家庭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人家商家的脑子反应多快，立刻展开了疯狂的攻势。不管是不是跟每个人都有关啊，但凡是跟母婴产业相关的，哪怕是看上去一点都不沾边的这行业，都能巧妙的把营销策略融入到新政策当中， 生生沾上点边。 哎呀，要说人家做生意的头脑就是反应快啊！晚上记者仔细打听了一下，原来啊，并不是真的，比如说买两居送一居 啊， 实际上呢，房子还是两居室。只不过赠送了一些飘窗啊、阳台的面积。于是呢，人家业务员就说：“我们是庆祝放开二孩大促销。”你听听 啊，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原来你要没这政策之前也是这么卖啊，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是， 还有什么？哎呀，这个啊，老板刚刚打完电话，让我赶紧改设计，把原来的两居改成三居。啊，这几天以后，这楼盘就会挂出广告宣传说，说全面放开二孩，三居变刚需，四居成改善。 但是房子总面积是没变的呀。 哎、对，都是80平米，改4居室，您想想。哎呀，反正这除了卖房哈，保险理财推销那是无孔不入啊。放开二孩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二天就有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给记者打电话，上来就是以放开二孩为由，说起了他们保险产品。哎呀，你看放开二孩跟买保险有什么关系、 啊？那就是啊， 人家推销员的功力，你知道叫什么吗？口吐莲花 啊，是吗？ 啊，就是什么都能给你说出花来了。 怎么个土法？ 当然有关系。您想啊，你养两个孩子，教育成本是不是就提高了？ 啊、是。 您得提前准备教育金、专款专用、定期存入、定期领取。 啊， 就是后边说那一套吧，基本上背熟了，前面换个名儿啊。房子、车子、保险，这还都是物质上的，还有非物质产品也瞅准了这二孩市场。 比方说 一些益智类的小游戏啊，可以从小的锻炼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提高宝宝的智力。哎呀，游戏市场这不甘落后啊，各个家庭还没考虑到底生不生呢，人家商家就着急忙慌的急迫的开始培养起消费群体了。反正换三居、买7座的车、存教育金，这些听起来还都挺有道理的啊。但是没有一样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庞大支出， 这都不是小钱。 哎呀，尽管国家放开二孩的政策出来了，但是有一项调查显示，愿意生二孩的家庭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经济压力或许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上回咱们不是互动的时候，生还是不生？ 对 啊，到底。这个财力咱先不说精力的问题，咱财力准备好没准备好，是吧？ 这财力和精力也是现在让大家一直要权衡啊，要不要生二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之前咱调查的结果嘛。 所以你说这个商家的这个脑子反应是快，但是他们这些忽悠人的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忽悠成功，这得两说着， 反正我觉得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消费大考验之后啊，咱消费者那脑子是越来越清醒和理智了。 哎呀， 好多忽悠那些东西不好用了。 反正大忽悠一般不太容易上当，小忽悠的块八毛的100、200的，甚至有的时候1000块钱一里的，还是容易忽悠出去的。 就比方说双11那天。 对对对。还行，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您看没看您的包裹是不是在路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在路上。生活当中您有一些什么像包裹这样的在路上，还有很多 即将到来的事情在路上，比如说二孩已经在路上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已经在考虑的路上了。还有很多的情况下可能都是这种等待的心情啊，在路上等待的心情可能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把您生活当中现在或者曾经有过在路上的经历告诉我们。 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今年这双十一啊，除了买买买之外啊，那边还狂欢呢，还办了双十一晚会。 哦，对，他们这些有钱的都花钱办了这个堂会， 堂会，这个双十一晚会啊，那个天猫啊，他那个晚会啊就在水立方举行。其中啊最受观众欢迎的就是跟明星互动的摇一摇一元购活动，就是花1块钱啊，您就能买进口牛奶、4件套、智能扫地机、美国往返含税的机票和哈雷摩托车。 1块钱。买哈雷摩托车， 1块钱哈。记者也从现场了解到啊，很多参加摇一摇活动的这个朋友，这是摇着了，这摇着了1块钱买牛奶和1块钱买4件套的奖励。李女士跟记者说啊，像那个智能扫地机、哈雷摩托车，那都是听上去很美，根本就摇不着。 那是摇着他们就亏了。 她跟老公是一起来摇的啊，说这原本以为一家两口子一起来摇中奖几率会高一点，结果这胳膊都摇肿了，最后也就摇出了4件套。她觉得反正这也算值、 对，也算是1块钱花的最大的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摇一摇互动话题遭到大家伙的吐槽之外啊，最紧张的还是在0点过后的集中抢单时间。虽然人家公司也在技术方面做足了准备啊，但是还是没能保证在0点之后的网络畅通。这关键时刻还是不出大家所料的，掉链子了。 嗨， 等了半天还在加载数据，就是不让买啊。银行系统太忙了，需要休息一下，请稍后再来。这0点刚刚过，准备抢购的这些剁手党们那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呢？ 说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啊，这拍着了，这得付款啊。在确认订单以及付款的流程当中，却出现了数据加载失败的情况。 刷呀，多刷两回。 能不刷吗？一位年轻妈妈就跟记者说：“哎呦，这关键时刻掉链子，现在连宝贝图片我都刷不开了。”他呀在购物车里放了5000多块钱的东西，他说全都加载失败不让买，那你说怎么办呢？只能洗洗睡呗。 这也算是保护自己钱包的一办法。 除了这些电商平台在双十一期间啊也爆出来很多不足引发网友诟病啊，这爆出来的问题包括像付款不成功、价格没有实质性优惠啊。11号上午10点左右，这个某网友啊就艾特了这个网购的某一家电商平台说、没能力就别搞双十一。 什么意思呢？ 付了款，订单却一直显示未付款，接着就消失。现在说订单再退款，可任何进度都看不见呢。 你瞧瞧。 而另一位网友也发微博说啊，昨天呢散步，这老公突然就冒了一句，双十一可得忍住啊。其实我鸡贼着呢，我下了一个购物助手软件，商品的历史价格一览无余啊。哎呦，你说那些有些毫无节操的买家突然大幅度的调高原价，双十一的价格不仅没便宜，搞不好比平时还贵。差评差评差差评。 嗨， 此外呢还有网友也表示啊，说双十一那红包啊那就是个坑啊。没付款之前显示红包可以用 啊， 然后我就付款了呗。 付款之后呢 显示啊居然没抵扣，这红包没用上。 哎呦 这给我心疼的，哎，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呵呵。而还有网友在微博上 叫呵呵， 人家表示了一种嘲讽的态度啊。 哦， 还有网友说，在各种购物 APP 上积蓄能量之后，我就等双十一这天来了。结果突然发现他们的价格不降反增， 多缺德啊。其实我觉得您应该觉得庆幸，就是您没付款成功。要是付款成功了之后发现这价格比原来还贵，甚至说就算便宜了，此时此刻在路上您且等着呢，这也算是比较难受的一件事情。 糟心呐。 哎，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路上啊。在路上您遇见过什么样的事儿，什么事儿在路上等着呢，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老周还说呢，说昨天在路上啊又接到了让我明天早上起去的办公室那电话，你知道吗？哎，王哥啊，明儿早起来我办公室一趟。 没，不是这口音 啊。 喂， 老李啊，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都是这口音的。 你哪位啊？ 你猜我是哪一位啊？好好想一想啊。 多说是我领导啊。 对，就是张嘴，你说您是这个李局长， 啊、 您是张局长，他 不， 你说谁他就是谁。 对对对，我认识不了那么高层，我顶多是您是王副科长嘛。 王副科长。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这样呢，您就千万千万记住了，都是骗子， 是 领导不会轻易给你打电话的。再说了，领导给打电话肯定是当着你面说你啊，这不好那不好的。 没被领导打过电话，不知道。 对对对，我们都没接过领导的电话啊。大家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来聊聊您在路上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事儿。接下来说说咱们北京城哈、北京郊区啊，零星分布着这样一些小村庄。 嗯， 他们呢，或是依山傍水，幽静秀美。或者呢，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古迹，还有呢，拥有独特的民俗，这些呢，其实都是无可取代的文化价值。 是， 他们当中呢，有从元代起就为皇家皇宫烧制琉璃的地方， 哦， 有的呢，曾经是明代守卫长城的兵营，还有的呢，留存了多处抗战的印记。 嗯， 这不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嘛，这些古老的村落吧，反而见天少啊，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少。目前据说扫定一下全北京就剩52个了。 哦， 为了保护和开发传统村落啊，北京市旅游委昨天举行了一个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讨会，重点推介北京的24个传统村落。你比如说2000多年前 啊、 这一说你多大？ 嗨 啊！2000多年前，汉武帝下令在西城啊建筑军城。 嗯， 经过680年的沧田桑海， 嗯， 这个原名叫柳林营的部队常驻地吧，如今已经由城镇演变为村落了。 哦， 然而说的是哪儿呢？ 嗯， 是今天密云县古北口镇的河西村。 是吗？ 哎，作为一座这个边关古寨啊，河西村前边有沿着青龙山蜿蜒的北齐长城。村后呢有依旧雄浑的明长城，这潮河犹如一条玉带绕过村庄而过， 这景真美。 哎呀，漫步村里边，什么吕祖庙、清真寺、提督府，这个参将衙门，这个教军场，这些遗迹还在诉说着这个村庄当年的这个过往， 就跟拍那古装片的那些那个布景的那摄影城一样、 是是是，反正名儿还有是吧？ 是啊， 全村呢有7个民族，130多个姓氏，姓氏之多居全国第二。 哦， 而且呢，这个村里边流传那种独特的语言叫漏八分，被北京称之为半拉子话，反正我也不太会学哈、反正这话跟城里边咱说的多少有点区别， 还不太一样。 哎，这是从明朝末年由古北口流传到北京，是中国少有的民间用语。相关负责人说了，说提起北京这个旅游资源啊，我们首先会想到长城啊、故宫啊， 啊是啊， 啊这天坛呢、这些皇家文化，还有什么前门呐、南锣呀、这些市井文化。实际上呢，在北京的郊区县还有非常丰富的古村落文化。 嗯， 这些传统的村落能让中外游客看到不一样的北京。当然了，说实话啊，这个古村落52个古村落啊，它的这种保护开发当然是一个推介会哈、我就老想也别太过啊，你要真是开发过了之后也不太像北京的时候也不太好。 所以说这个开发就讲究技术嘛，怎样开发是不等于是破坏啊，既开发着又保护着，能保护这个村落原始的样子， 嗯， 哎，不失去它的精髓，然后呢、又能让它得到和咱们现在这种消费文化呀，包括这种消费水平能够相衔接的一种旅游模式， 嗯， 我觉得这都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啊，如果是想好了，咱就好好的按照这个既定的啊，专家论证过，老百姓同意了，咱就好好干。如果想不好，咱还是保持原状， 就别上来动不动就拆呀，舍不得呀。 对对对，这个确实不应该在路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那实话开说了，哎呦，今年的双十一这个快递有进步啊，我下的单都在路上了。哎呀，下月的信用卡账单 也在路上，估计会很吓人的。 妖狼说：“ 是自己的信用卡吗？ 那重要吗？反正 很重要啊。 那个今年你的信用卡还好吗？ 我的信用卡还在我手里边哈，这个不知道别人的信用卡是不是已经为别人买了单了。 ”妖狼说：“我能说我的快递已经在中午收到了吗？” 哎呦， 毕竟是从通州到丰台嘛， 那倒是， 确实很多东西比平常贵，基本没有五折的。大件吧，反正是能稍微便宜点吧。 从丰台到通啊， 通 州到 丰台， 那算同城啊。 真机智，买就买咱最近边的，是吧？ 是吧？ 嗯， 你这个有些地方，哎，你们家那边包邮了吗？ 不过啊，确实一说到偏远地区的时候，这邮费让大家伙很心疼。 是是是， 这邮购的时间可能要更长一点，都在路上啊。 不着急。 是这个最近啊，这前门地区啊，这有一段这个修路啊、房屋改造工程啊，也在路上。 嗯， 这个西打磨厂那一带啊，正在那儿修路、房屋改造呢。改造之后啊，北京慈善义工协会文保志愿者黄先生发现，西打磨厂197号萧公庙门前的一块旗杆石不见了 啊！ 他担心，你说是不是被工人当作废料给收走了呢？ 这倒也是，他不太显眼。 这说这个萧公庙是庙啊，但其实啊已经变成了民居。院子里的平房啊是普通胡同的砖房，但是呢在西打磨厂197号门上啊挂着东城区文物局文物普查的牌子。上面登记着萧公庙的字样，黄先生这才知道啊，这儿是萧公庙的旧址。据说呀，这儿最初供奉的是萧公，几经辗转啊，已经失去了原本庙的样子了。黄先生就想说啊，这个一个地方啊，是否是文物啊，需要人证和物证。像现在这个萧公庙的物证只有门口这一块旗杆石。5月2号，黄先生曾经发现萧公庙门口的一块倒在地上的旗杆石啊，当时啊，这黄先生就拍了图，留了证据。从当时他拍的照片当中就能看到啊，旗杆石呢呈弓字形状，两头宽，中间窄，四个侧面呢隐约能看见横纹。顶部啊有一个手掌大小的洞，这用途就是插旗杆。 哎， 黄先生担心的就是收渣土啊，这些建筑垃圾啊，是不是有这工人把他们都当作垃圾给收走了呢？ 哎呦， 说这要是少了这块旗杆石，那萧公庙就一丁点物证都没有了。黄先生觉得这是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 关键是这块石头到底它去哪儿了呢？ 这得问大侦探啊。 啊， 昨天记者就联系到了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文保科的工作人员，人家说啊，这个地区的开发方啊发现那个旗杆石了，把旗杆石转移了 啊， 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院子里，妥善保管呢。记者也联系了负责这个事儿的具体的工作人员啊，人家说除了旗杆石之外啊，还有其他有收藏价值的方便挪移的文物都被通通保护起来，并且做了标记。等将来这个地段修完了之后啊，将全部放回到原来的位置，大家伙放心吧。 看来哈，人家是有心给收起来， 是 啊，当然也得说咱普通的老百姓，这些志愿者真是热心肠。 哎， 发现有问题赶紧去想想问题在哪儿，是吧？ 对， 哎呀，北京这城市不光是这个郊区有这些美丽的乡村小镇，有着这些皇家文化，其实这个市井文化里边有一些，说实话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些是文物，有可能哈。 对呀， 还是希望大家都有热心肠，都看着点啊，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嘛。 是的，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说到这个景点，老周就说了，说一般景点开发都被我们理解成为安门装栅栏收门票啊。 反正是稍稍有点遗憾，但希望也能得到新的开发的一些思路吧。 哎，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全是这种收钱收门票的事儿，是吧？ 你要真都这样的话，那就又变成没有毫无特点毫无特色的地方了嘛。实在人说啊，打7号晚上，我们家卫生间暖气阀门就爆了， 哎呦， 我们家给淹了，就等物业呀，这有来电话上我们家去看，这好给我最后结果呀，这不等着吗？谁知道今天在街上接到电话，说我自己动了这阀门了，哎呦，你说可怎么办呢？这没有证据啊， 嗨。反正这个希望赶紧修好，这不是马上就正式供暖了哈。 对， 希望咱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向有关部门这个反映。 不管谁的责任，咱得先让日子能正常过呀。 对对对对，来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路上的事儿哈。博安博心说，风光都在路上，用你的慧眼去发现吧。 别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这话说的对。 对，这后半句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事儿，看来是有所感悟，是吧？ 不吃草的牛说啊，我们家呀有四位老人，你说双方父母啊都年过八十了，每个周末呀我们都一起回家看父母。刚好有两天有时候也带上孩子去，我们孝敬老人在路上，传承中华文明也在路上。 多好啊。 是啊。 希望您坚持哈。 哎。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在路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三环花园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驾驶。另外西四环远大桥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提醒您小心驾驶。我们在这儿也是想说哈，目前呢这个南二环的这一片呢还是有点拥堵哈，大家别着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在路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是的。 说实话这个这点要是在路上，可能还有很多人都在等大公共啊，公交车嘛。 对。 公交车的司机那人家拿的是 A 本的驾照。 那不是什么有驾照都能开的。 啊、对，不是你想能增驾就能学得会。 是 啊。技术按说应该是挺好的。说实话各行各业都有技术比赛，这不是昨天北京公交驾校的训练场里边，来自全国25个公交代表队的50名大公共司机亮出了看家本事，争夺第7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城市公交驾驶员的职业技能竞赛 啊，这全国性的比赛。 哎，说实话我特别喜欢这些，就是各行各业，你比如过去那个邮递员啊，人家数那个报纸，包括人家银行里边那些职员数钞票， 我还看过那个挖掘机大赛 啊， 就那个开挖掘机的师傅怎么用那斗去盛那小水杯，还水杯不洒的。 对，我觉得这只要是有一技之长，都应该进行这种比赛，特别精彩。 是， 记者呢在比赛车上也看见，司机背后的显示屏上显示了5个画面哈，驾驶员的操作区，车厢后边还放量杯的位置都被摄像头拍摄到这个监测到。有一位裁判说了，说司机开一圈大概是4500米。啊，4公里多，沿途呢分别考核驾驶技能、驾驶技巧4大项内容。如果超过20分钟，这考试还没结束，直接就给0分了 啊！ 你得不能跟那儿磨洋工 是 啊。比如说在港湾停车考点，两位教练站在一个站牌前，这个等车辆靠边入位 啊， 边上的办公桌上啊有一张考评表。清楚地列举了各项扣分的项目， 都有什么呀？ 第一条就是进站停车后，这个停车后啊，这个站杆没有处于前门的框里边 啊，停车得有位置。 哎，有一位裁判给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大公共的前门啊，大约也就是80厘米宽，进站的时速呢，一般是在15公里每小时，这司机啊，稍不留神就会对不准。 主要是那门它太窄。 哎，是，也加上有时候路面上路况也比较复杂。至于这个靠边进站，人家说了，内侧车轮呐，距离站台边 30厘米， 啊， 前后轮笔直的压在一条大约20厘米宽的白线上，这些都是必须要完成的。 这得压准了。 所以你想，咱要是晚上等公公的时候，能大公公能开成这样，一开门正好自己站这地儿，而且呢还不用趟，比如下雨的时候， 啊， 这马路牙子这水 是， 啊，还不用趟过去，多好。 就是。 哎呀，考试结束的停车环节也有关卡。和以往的这个比赛结束划定停车线不一样，说这次是移动靶心定点停车。 这怎么还出靶子了呢？ 哎呀，在终点有一个直径50厘米的这个靶子摆在地上， 嗯， 每圈靶环宽5厘米，用不同的颜色给标记着。 嗯， 说停车的时候啊，这前保险杠的中心点要和这个靶心对齐。 哦， 裁判给也解释了一下，说不画这个固定停车线是为了防止司机练习的时候可以找到参照物。 嗯， 增加这个移动靶的定点呢，考试是为了司机真正心里边有车。 哦， 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把车贴近后车的乘客。 这靶子是可以动的， 这叫人车合一。 哦， 啊，现如今很多人开车都觉得自己人车合一嘛。每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考官还会测量量杯里剩余的水量。 嗯， 车里边放了一杯水，洒的越少得分越高啊。 看车稳不稳。 据说是杯子里边有1000毫升的水。 嗯， 水面距离杯口也就成人小拇指宽的这个距离， 那也就1厘米不到。 哎，考的就是驾驶员对车的把控能力。 那满满的水端都可能会洒呢。 你甭多了，你来个急刹车一下就洒下半杯。 是 人家说你看急刹车会增加油耗嘛，不利于节能环保，我们特意选了这个纯电动车。 嗯， 啊，反正据说这参赛选手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16个省市，都是从全国500个城市近1万名公交司机中选拔出来的技能高手， 是吧？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种北京的这种技能比赛特别的有意思，有机会咱可以去看看，参观一下。 这全国性比赛放到咱北京办哈，也是咱北京市民得有的、独有的这样的这个资源哈。所以我倒觉得，要是真的能开放看，这提前跟我们说说呗，下回再有类似这样的技能比赛， 或者现在都高科技了 能不能在网上直播？是吧？让我们在网上看看，原来其实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您别看很多行业很朴素，或者说平凡，你像公交司机可能每天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在路上跑咱也不知道啊，但是肯定很多人他们的技术都是在生活当中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那好多那刚才像我师傅说呢，柜台出纳员在手里去点那个样钞的时候，那都是技术。哎呦，那手就跟飞一样。 哎，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是走心啊，不管各什么样的工作，咱们要是用心了都能干得好，行行出状元。 前天下午6点多钟啊，在东六环主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发生了多车相撞的事故。 哎呦，我记得当时报路况的时候说这事儿 了，是撞了车了。这事故呢，受损车大概有3-4辆之多。根据现场的目击者徐先生说啊，当时啊，他正开车沿着东六环主路行驶，当开到通烟高速南侧4公里的地方，那前面就已经堵成一大片了。他说啊，当时啊，有一辆小轿车、一辆 SUV、一辆大货车、2辆小货车撞一块了。其中呢，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已经被压瘪了，看样子这里边的人应该是不行了。徐先生也跟记者说啊，因为车祸呢，满地都是车辆破碎的零部件。 嗯， 在黑色小轿车里啊，还有很多血出来。他说啊，有一辆那个大货车的车头也被撞瘪了，挡风玻璃全撞碎了。这不其他还有什么小货车和那个 SUV 嘛，那车都有撞击过的痕迹，但是还稍稍好一点，还不至于完全变形。 嗯， 另外一位现场的目击者李先生跟记者说啊，这个事故路段平常呢车流正常，很少发生拥堵，所以呢车速啊也就比较快，很多大车来来往往的。这次事故呢，我等了将近2个小时才能从这儿过得去，在处理过程当中啊，这不被交通管制了吗？所以都得等着。 嗯， 对此呢，记者也从急救部门了解到啊，事故造成了3人死亡，1名男子外伤，而通州交警支队交通支队的陆河支队哈，也表示说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 哎呀，北京的路面尤其是这种环路哈，高速的环路，还是希望大家小心驾驶，因为它相对封闭，一旦出现多车相撞的事故肯定是伤得不轻，希望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哈，多多留神。 嗯， 目前天上就是天凉，很多人都着急回家， 是 尤其是奉劝那些骑电动车的啊，开摩托车的，您别老横穿猛拐，这两天我真是深有体会，都着急，您得注意交通安全。 是，那车速快着呢。 是。再来说一快的事儿吧。11月10号凌晨6点26分，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起床之后看了眼自己手机，哎呦呵，这手机屏幕上显示有630个未接来电。 哎呦，这我要是看着这样消息， 哎， 我会吓一跳。 是， 然后呢，他就去查了一下，这630个号码啊，都是来自一个电话号码。李先生就跟记者说，这个号码从9号19点就开始不停的给他打骚扰电话，都是震一声就挂了。先开始呢，打这个号码显示的是未知号码，为了查询具体号码，他设置了一个自动接听，在网上营业厅查到这个号码是一个130开头，属地是湖南郴州的一个联通号。 这谁呀、啊？这么讨厌啊？ 估计问了问，据说呢是那种这个呼死你那种软件拨的。 哦。 啊，问了问自己的手机厂商，问了问联通，都说没办法，最后呢只能给中国联通郴州市分公司这个取得联系。 嗯。 提供证据之后，人家说我们会把这个手机号停机的。如果你再有证据，他再骚扰你的话，我们直接会做出销户处理的。针对李先生的遭遇呢，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说，如果对方确实使用类似呼死你的软件进行恶意骚扰的话，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嗯、 啊，这律师是这么说的、啊、 不过现在手机号不都实名登记了吗、 嗯、 这运营商这事儿我觉得跑不掉吧，逃不了干系的吧。 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软件也确实是需要管控哈、啊 嗯、 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利用它好的那一面，千万别让那些不法之徒占了这方面的便宜，您说呢？ 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在路上啊，当然了，我们待会儿呢还会有丰台达人秀的录音也在我们的路上啊。哎呀，今天只能先跟大家说这么多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上公交车的事儿哈。老周说，我经常遇见公交车停站的时候，一开门对着的是站台的栏杆啊，没对着这个豁口，我胖点下车的时候还真有困难，你看看。所以这还是得需要不断的提高技能，是吧？ 是、嗯，反正还是不管怎么说，车停没停到位，咱都别往上拥挤啊， 哎、 这以免发生危险。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啊。那个《丰台达人秀》之后，这个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其他的精彩节目啊。 新闻2015，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聚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了解到的是来自于卢沟桥乡的文化达人施春燕。 大家好，我是来自卢沟桥乡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达人施春燕。 施春燕是卢沟桥乡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活动的带头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有20多个年头，参与策划并且演出的活动达到数百场，带领着乡域当中的居民到各地演出，唱到了全乡的各个角落。 我是生在卢沟桥乡，长在卢沟桥乡，又工作在卢沟桥乡，真的对他们我们都真是有一个比较有亲和力。好多的文化工作者呢，都是我的乡里乡亲，也是看着我一起长大的。工作内容就是有培训和演出。现在目前我们卢沟桥乡唯独有24个人的独立的文化办公室，目前是我们区里边人数最多的。在2005年的时候，在乡域内成立了一支那个以农民为特色的一个艺术团。我们成立完了之后呢，正好那个北京市有那个星火工程演出，我们就是代表二类团队在乡域内演出。 嗯， 一年我们星火工程演出是一个村2场，在我们乡域内演出就40场，什么都有，相声、小品、歌舞、器乐。今年我们就是着重的演了一场那个幸福社区的达人秀活动。这个活动呢，整个的这块从策划到演出都由我们卢沟桥乡文化服务中心来承担。 嗯， 我是最初的策划者。 嗯， 所以就这台活动呢，我们就是集合咱们乡的文化达人、健康达人、环保达人，就这些达人，我们现场做了一台展示。 嗯， 让不同的有特色的人群展示到这个舞台上。站在文化工作者的角度，我觉得就是首先领导特别支持我们这个工作，给我们投入了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